想你了。没你的日子怎么都不对，一个人坐着不想睡，我画的蓝图做到了全部后悔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莫文蔚《执子之手》。 鼓点乱敲，是不是时机刚好？夜色温柔，思念在暗处怂恿，谁也阻止不了恋爱自由，一无所有也不贫穷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。